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帕塔赫·西西29号向敬爱的金正同志致电，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电文表示祝愿友好的朝鲜人民在金正同志的领导下争取更大的进步与繁荣，并声明将为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各领域发展两国之间的合作而积极努力。